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动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不过端木桥，不过端木桥，不是敲是桥，不是敲是敲，桥敲。 弯弯的小脸憋得通红，结在边上的小辫子一翘一翘的。 桥。 继而也憋红了脸，努力的吐字。 桥。 端木翠抱着展昭的手臂，在一旁笑弯了腰。展昭伸手揽住他，笑着摇头。 哼哼，看看看看，哪有这么看人笑话的娘啊。 有一次正玩得兴起，赵虎匆匆寻过来，说是包大人有要事请展昭相商。展昭应声而起，走了两步又回头看端木翠。端木翠笑着冲他摆手。 你去吧，我带弯弯和继儿玩，晚些回去。 小心些。 端木翠点头，直到展昭走远，他才在草地上慢慢坐下来，双手枕在脑后慢慢躺下。 娘，地上走走。 端木翠闭着眼睛打他。 啊，娘累了，要歇一歇。你和姐姐在边上玩，不准走远啊。 弯弯和继儿齐齐嗯了一声。那时端木草庐还在时，跟展昭还没有走到这般近时，他总爱在草庐边的草地上躺下来，听草丛里不知名的虫子对话，闻鼻端好闻的青草味道。弯弯和继儿在边上窃窃私语，弯弯好像在给继儿编草环，不多时两人争执起来。你的虽然好看，但是我的大些，我要你的，给我重编，咿咿呀呀的，却又尽量压低声音，怕吵了娘亲休息。端木翠没有睁眼，嘴角却扬起微笑来，也不知怎么的，忽然就有了睡意，迷迷糊糊间蓦地觉得好像没再听见弯弯和继儿的声音。端木翠一惊而醒，四下看时，弯弯和继儿站在林子边上，正仰着头跟一个男人说话。端木翠忽然就想起公孙策他们经常跟他讲的话， 千万看好弯弯和继儿，不要让那些和展昭有嫌隙的坏人乘虚而入。 弯弯，继儿。 他身形如电急掠过去，那男人听到响动，一晃眼就进了林子。端木翠在弯弯和继儿身边停下，俯下身子将两人搂在怀里，手臂还是抖的。抬眼看时，林子里早已看不见那男人的影子了。 不是说了不准走远吗？为什么不听娘的话？ 继儿吓得不敢说话，弯弯委屈地道： 娘，我们没走远，不知怎么的，眼一花就到了这里。 又乱说。端木翠沉下脸来，正想说两句，忽然看到弯弯的颈上挂着一个玉项圈，转头看时，继儿也有一个，玉的成色极好，碧水一般，似乎下一刻就要流动起来。 这是哪里来的？ 不认识的人给的，他说我们要管他叫舅舅。 舅舅。端木翠一怔之下，眼圈忽然就湿了，仓皇向林中走了几步，大喊： 大哥。 展昭找过来时，天已经全黑了。端木翠抱膝坐在树下，低着头一声不吭。弯弯和继儿站在他身边，小手搭在他肩上： 娘不哭，娘不哭。 一边安慰着端木翠，一边紧张地看着四周，小孩子总还是怕黑的。展昭心中咯噔一声，把弯弯和继儿拉过来。 娘怎么了？是不是你们惹娘生气了？ 继儿赶紧摇头，小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。还是弯弯比比画画，把事情向展昭讲了。展昭走到端木翠身边，端木翠抬头看他。 展昭，大哥既然来看了弯弯和继儿，为什么不见我？ 杨戬来过，为什么不见端木翠？展昭也说不明白。他把端木翠拉起来，轻轻拥进怀里。 大哥既让你做凡人，是打定主意不再相见了，但是做舅舅的总得跟外甥和外甥女见一面不是？弯弯和继儿是你的孩子，说明大哥还是记挂着你的。嗯， 过了好久才哄得他延展。弯弯和继儿听不明白，小心翼翼地看着端木翠，悄悄拉展昭的衣裳。 爹，娘是不是生气了？ 啊，生气了，所以今天要听话，格外听话，懂不懂？ 弯弯和继儿拼命点头，也不敢吵端木翠，手牵手走在前头。展昭携了端木翠的手跟在后头。天很黑，道上不平，继儿忽然就扑通摔了一跤，他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紧张得很。身后端木翠的声音传来， 继儿摔跤了？ 嗯，没有没有。 继儿拼命摇头，一个劲拉弯弯。 姐姐快走快走。 端木翠微笑，展昭凑到他耳边轻声道， 看继儿多乖啊。 走过马行街时，弯弯和继儿商量着饿了，一人买了一个甜酥糕。边上小摊卖的手提马灯做的小巧，继儿的眼睛都挪不开了，于是又买了两个莲花灯，弯弯和继儿一人一个。 要不要看傀儡戏啊？ 不看了，都看腻了。 两个孩子手牵着手，高高兴兴走在前头，时不时蹦跶那么一下。端木翠出言提醒， 来，慢慢走，不着急，弯弯拉着继儿先。 他只顾着弯弯和继儿，不留神脚下绊了一下，亏得展昭一把扶住。弯弯和继儿赶紧过来，也不乱跑了，将手里的莲花灯举得高高的，给展昭和端木翠打着路。不过到底是小孩子心性，打了一会儿灯又跑远了。端木翠仰头看展昭， 哎呀，展昭，你要不要装作摔一跤啊？ 展昭笑出声来，看看路前路后无人，低头抵了抵他的额头。 呵呵，好狡猾的娘啊。 端木翠吐了吐舌头，眼角余光瞥到弯弯和继儿已经拐过了墙角处，赶紧拉展昭。 月 啊，快些，子熙他们又摔着了。 两人的身形很快便隐于墙角之后，这边的暗影处忽然就走出两个人来。哮天犬脖子伸得老长，向杨戬道， 主子，上仙看起来过得不错，你这下总该放心了。 话未落音，脑袋上便挨了一下子。杨戬斜着眼睛瞪他， 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端木着夫君怎么说也是我看过同意的，我的眼光能差到哪里去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